在历史性的普天堡战斗胜利79周年之际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战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上载了文章《普天堡的烈火》。文章指出，普天堡战斗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和进行，是一个挫当时以亚洲帝王自居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锐气的大事件。